22:06:2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10号周一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野谦。带来第一首歌曲还是来自 Daft Punk 啊，你别看他一开始是那么的交响般的，那么的史诗般的开场，但是他一恢复了这张专辑的本色，他就是走的这种小 funky 的小节奏，然后呢走的小电子的小人声，然后又开始了一首，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 Beyond，就是咱们这个香港乐坛上一个非常重量级的摇滚乐队的摇滚乐团的名字，但是他这个歌的名字叫做 Beyond。 这首歌开启全新的一周呢，也是让我们都能够超越自我哈。在这个年底啊，在水逆，说实话啊，虽然说7号呢他已经走掉了，但是我们说过会有一周哈，这个回旋的 是 这个还有一些这个尾声的东西没有处理干净哈， 那是， 所以还是有点要注意一下出行啊，还有这个自己的这个各种电子产品呢，都多加的审视一下。 是， 今天晚上的红人帖，应该说今天晚上直播帖呢已经 po 了上去，是叶谦一个人，然后当时他说，诶，不合影吗？ 就是我说全新一周一开始 不想照 啊，然后他还跟我说心情不好，然后我就是他这茬啊，他捏那个，我说哦心情不好，好，我给你弄一个心情不好的样子，我说心情不好，然后冲着他那个镜头就皱了一下眉，这就是我代表他的心情不好啊，给展现给大家啊，就是这样。 但是从职业的角度来说，这些年无论心情好与不好啊，就是当音乐响起的时候，当话筒打开的那一瞬间， 那就是为了好心情而来的。 我所有的个人的东西都会抛开的啊，就一下子都融进大家的这种文字当中， 职业素养还是有的。 我就觉得还是做节目快乐啊，真的是，你在节目当中啊，你能给予听友的那些美好啊，他们是多么的珍惜， 是， 对吧？我今天晚上带来第一首歌呢，是因为我在上一个节目当中有一个听友呢，要祝福他所爱的人，就是三冬暖春不寒。哎呀，我就想这大冷天不想着住自己暖和点，还想着别人，所以想到这首春风十里， 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后。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 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来自陆先生乐队演唱的《春风十里》，记得在春天要来的时候，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听这首歌。 嗯， 尤其是曾经在北京待过，后来离开北京，然后一听到我在二环路的边上哈，这种很有画面感的东西， 听着就暖和， 分外亲切。 对，听着就像柳絮飘扬， 对，就感觉一下子暖气停了， 嗯、 对吧？ 柳絮飘扬了，然后。蝉鸣也开始了啊、草虫啊什么的就全新的生态的环境就一下就又开始了啊、绿色就开始生机盎然就全都开始了在这歌里面。 像文文微笑天空 Grace 他就是在杭州，他说我真的是第一次在外地收听男左女右， 嗯， 所以你听到刚刚这歌里的春风十里的二环路一定会觉得特别亲切。 外地是不是也不暖和呀？ 杭州下雪了， 杭州、啊、 对吧？ 对呀、啊，而且杭州下雪，这个 广州也下雪了。 南方下雪我可是赶上过啊，那个 老冷了。 对，2007年那次我是赶上过的， 但是 那厉害。 北京目前呢，这个周末是非常冷的哈，而且是那种还是有风的冷，没有下雪。我们也期待这场雪早日到来。今天晚上是1676红，哎呀，目前我看到这个入场的惨淡局面，哎呀，14个人呢， 14个人， 哎呀，这是怎么了？我们也到男左女右的严冬了吗？ 可不是嘛，今天这个有小孩特别惊奇的。就在那儿看着自己的哈气，我估计他也是2-3岁的小孩嘛，所以他没有见过多少自己的哈气，见过大人的哈气，他就宁可把自己弄得上气不接下气，他还在空中那样，啊 啊、感觉好玩。 对，然后看呀看呀看， 就是孩子他对于冬天的理解就是四季的这种分明啊，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玩法。 我跟那个闺女说，我说只有到0度以下的时候，你看哈气才能看得如此的白雾蒙蒙啊，如此的清晰。 你要带他去黑龙江的话， 那不是哈气的问题，你能看见 漠河的话， 你能看见自己哈气直接变成冰渣掉地下。 这两天不是特别火爆，都是那些什么衣服哈，在东北衣服刚刚拿出去之后，马上就立起来了， 立起来， 方便面在空中 立起来。 我跟你讲，这全都是真事儿，因为我在东北待过， 啊、 那种冷我是真的了解的哈。它跟北京的这种冷不太一样，就是它是属于那种特别实诚的冷。对吧？就你出去以后，你就站在那儿，你就能感觉到这个世界哈， 给你的凉意。 看见从这个室内拿出去一瓶矿泉水速冻，就在外面那人拿着啊，然后在那个拍摄的期间就从这个瓶底唰冻上了。 对，在东北经常会问你是要常温的啤酒还是 我还是要冰冻的吧，常温的比冰冻的厉害多了， 真的特别的凉哈。但是天寒地冻呢也有它这个给予人的一些清醒冷静的。 冰箱好歹是暖和的在你们那。 对，你没有发现在冬天其实人容易做出一些积蓄了一年爆发的一些决定吗？ 是啊， 是吧，我要买个什么、对不对，你看他为什么双十一双十二 开始 他怎么不是那个666啊，五， 你多吃点 444节 吃胖点多落自己身上多好，老买来买去的。Mary's Eyes 玛丽的眼睛。 Seeds now in the fingers of the eastern breeze. 这首歌呢叫做玛丽的眼睛，唱歌的人当然是 Tori Amos， 他不叫玛丽，他叫特里艾蒙斯啊，特里艾蒙斯唱给大家的这首 Mary's Eyes。 哎呀，不管是玛丽的眼睛还是 Tom 的眼睛， 玛丽的双瞳 啊，到了这个点儿大概都是很累的哈，如果白天一天盯着电脑啊，还有盯着各种报表数据啊，真的是很辛苦了。之所以让大家听听广播呢，就是让你们把双眼解决啊，让他能够休息一下， 把这闭上， 对，就不要再听着广播刷着手机，对吧，或者看着 pad， 哎呀可要好好的享受一下夜。但是现在已经是到了晚上10:22了， 你要是闭上的话很可能就睡着了。 哎，对，真的，昨天不是休息日嘛，然后我就不到10就睡觉了， 很好啊。 哎，你知道我几点钟醒的吗？我6我就醒了啊。 这个正常啊。 我后来想，哦，原来如果早点睡的话，其实早起 是 也没有那么恐怖了， 也是很好玩的事情。 就是不是好玩，一点都不好玩，就是不至于说我被闹钟叫醒了，对吧？ 嗯， 被这个好几个闹钟催促着，这个从被窝里啊。 对，你平常是没条件嘛？ 对， 你平常你想早睡都不行， 真的不行。 休息日的话，你就算是没早睡，但是你好歹还有一个可以晚起。 对对 对， 对、 啊，因为休息日我。比如说很多朋友你不用去上班，不用去送小孩什么的，那你就用这休息日睡懒觉的朋友还是有的是的。嗯， 总之呢，周末休息的好呢，才会让周一更饱满。 是 你的周一藏着你周六周日吃过的东西啊，见过的人，遇过的事啊，感受过的情啊，它都会带到你周一的情绪当中。 是吗？ 肯定的，你要是六日过得不好的话，店没充满的话，你周一上班你是不是很沮丧，对吧？ 我倒也还行吧，不过那个是经常性的，因为它有固定节目，所以带到周一来也是一种固定情绪。因为周六周日你也知道我有固定运动项目，我有固定的跟这个运动完了以后跟小伙伴们小酌的这个固定项目，所以这种事情是会带到周一的情绪里，但是它是固定的，倒也没有太大影响了。 那万一这次球没踢好啊，万一你又带出了那个曾经的啊，对吧， 输一天了，踢了两场一场1-3，第二场还是1-3，输了我一下午，我照样喝得很痛快嘛。 这些不重要，我觉得是遇到了运动伤害，对吧？ 啊，那是那 是我拄着拐来那就不一样了。 你这些年不是没拄过， 对 不对？ 是， 我是指这个周末时光里哈，大家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啊，能开心起来的事情做。 对， 好啦，第一时段先到这里吧。刚才很多朋友说不，男左女右没有遇到寒冬，所以瞬间35， 谢谢， 35。 你冷笑什么劲啊？ 第二时段见。雨飘落， 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回信，就这是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年华，杨玉鹏作词，曾令荣作曲，周鹏演唱。 记忆不差，不信问一问白发，

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8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方面，悬疑片《网络迷踪》将于12月14号在国内上映。前天影片提前点映，整个故事全部通过电脑桌面来展开。电影讲述的是16岁的少女突然人间蒸发，父亲通过破解女儿社交网站的密码展开追查的故事。观众跟随父亲移动的鼠标，通过切入互联网的不同空间，抽丝剥茧出故事的真相。而这种与主人公同时获取线索的视角，也让影片的悬疑感更加真实。动画喜剧电影《绿毛怪格林奇》将于12月14号正式登陆中国内地。近日影片首映，为片中格林奇配音的潘粤明亮相。《绿毛怪格林奇》已经于海外率先上映。谈到格林奇，潘粤明表示，他前期充满了破坏性，让人有吐槽的欲望，但是随着故事推进，会发现他的种种行为具有十足的孩子气。演员其他入行以来曾经参演过《你是我兄弟》《悬崖》《赵氏孤儿案》《白鹿原》等等，尤其是在去年的热播大剧《白鹿原》中出演个性的黑娃，令人印象深刻。目前在央视8套热播剧《沧海丝路》中，其他挑大梁首次出演大男主赵破虏，一位近乎完美的有大爱、有勇气、有智慧的将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在拍这部戏的时候，最大的挑战就是70%的戏份都要在绿幕之前完成，这非常考验演员的想象力。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5点《千千阙歌》，早7点《早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幕为幕，二幕为零，三幕为三，四幕为双离，五幕。 五幕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高丽灯具港年底收官，12月16日奇幻儿童剧砸蛋送金条，满额享惊喜，多重盛会等你来。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点34分39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10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第20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野谦。 对，我们首先欢迎坐在前排的48位听友， 还真有48个人。 是的，他们在第一时段呢，这个紧赶慢赶， 估计有20个人，一人聊了2句多， 10几个人也就，我告诉你。谢谢你们哈，在周一我们说过买卖息的时候还能光临， 感谢。 那至于求红的门儿都没有哈，1676红的夜晚我还没有看到求红的朋友。哎， 有一个， 还真有一个， 叫史梦梦同学。 史梦梦同学， 嗯，真的是。哎 我天哪， 而且这名字没有出现过，以前没有任何印象，是吧？梦梦同学绝对 没有。哎呀，这电脑都被你给就是一下子受到了惊吓哈， 对， 惊喜惊吓， 韩立忘记怎么操作了。 不是，我想给他发 了怎么弄 小纸条，结果电脑有点阻碍我。 是， 没关系，我边写 边说。就你吧， 啊，史梦梦同学，谢谢你在这个男左女右即将进入严冬的啊这个时刻呢站了出来， 嗯， 给我们冬天里的一把火。 对， 好吧， 一次也没有被翻牌的你今天红了。好吧，2013年开始就听啊， 5年了， 是， 所以你也应该熟悉叶谦冷笑话当中那些250的亲友。 我这儿都是循序渐进的，周一我现在我的策略是 咱们都是从浅的开始讲到周四，让他姐出来一趟。周一咱们不是弄点小动物的，就是弄点历史人物啊，比较冷的，对吧？你有多久没听过这个包公的这个冷笑话了？包公冷笑话，你肯定拿人家的这个肤色找根呗。啊，我今天要说的不是那个啊，就是一句话的那个啊，什么包大人对展昭说，待会儿看我脸色行事，然后展昭说你逗我呢吧你，不是这种，不是这么冷这么简单。今天我要说的呢是这个意思，是有一次啊，包青天向皇上说起百姓啊，现在呢民不聊生啊，有些地方赋税很高啊，百姓生活很苦，连煤油灯都点不起啊，圣上，屋子里漆黑一片，我进去他们都看不见我。皇上说，哎，行，等了，等啊，哎，我听着就这句，可以截下了啊，包大人，这是您自己的个人问题，麻烦你下次上朝的时候举个合适点的例子啊。 It's the way I want it. Keep me a prisoner for your 隐姓埋名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Just Say Nothing， 无话可说啊。这个包大人当然就是 Just Say Nothing， 对圣上来说他就没法，其实也不止皇上一个人拿他抓根，他自己的手下经常拿他抓。你比如说公孙策有自己就是一边舔毛笔一边写字啊，还愿意拿嘴啊就抿那个毛笔的那个坏习惯，可能是坏习惯啊。有一次这个展昭进去以后就是特别就想问也不敢问，就是那个公孙大人，我有一件事儿想问一下，不知当讲不当讲。公孙说你赶紧说什么事儿，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亲了包大人了？对吧？他这你不是瞒着，就是不当着包大人面，这自己的手下还跟那儿自己抓根玩呢。 好了，赶紧进入我的暖文章啊！不要再这个笑下去了。今天晚上的红人好漂亮啊！必须要追加一句哈，为了让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外场一米二的小树快点长到，因为 LOCA 制作者随遇而安的男子1021已经把这个史梦梦同学的一张照片 po 了上来。真的是非常天然啊、非常自然的一种美哈。 是那个 红唇， 你那个 烈焰红唇啊， 那个一个 victory 的那个手指啊，摆在那个镜头前面太靠前了。我基本上刚才有一错觉，我以为有一个配合你照相的一个，就是两个人手牵手的在你那个面前啊，手拉手的做成一个那个 V 字在你面前的。 嗯，这个拍得很绝哈。 是， 好吧，各位可以去看一下。马上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今天晚上这篇暖文章哈，也是让人心里面有点酸酸的哈。 哦，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类似的经历啊？我是指在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哦、你肯定没有了、哦。都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我总是在你这里，我全在这里就是绝缘的是吧？ 对吧？所以现在可以出去喝水，上厕所什么的啊。 好好好， 马上进入今天晚上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再想你也不会主动了。随着年岁增长，我们对主动这两个字越来越恐惧。一个女同学以前大大咧咧，甚至会毫不犹豫地去追她喜欢的男孩，为闺蜜好友主动献殷勤。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前两天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她说：我一直都是一个很怕主动联系别人的人，真的。当时不少朋友都很惊讶她突如其来的情绪，我们都去安慰她，她和我说我主动怕了。这个时候我想起了一句话，如果一个乐观开朗的人一本正经地和你说他不开心，那么他是真的不开心了。他的男朋友不怎么关心他，总是借口很多，但是他说爱情要包容理解对方。他的朋友很多，可是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能给他温度的人却寥寥无几。他却说友情需要努力维系，可是现实给他的答案似乎让他跌落谷底。他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为什么好心没有好报。我写了一句话告诉他，过于主动的人反而会丢失主动权，热情之人总会被冷淡以待。因为索取和享受别人的付出不用费力气，因为你总是主动，他们并不用怕你离开，他们吃准了你不会反抗，他们以为你不会心痛。可是当这种感觉突如其来越来越深的时候，你承受不住了，你的内心世界就会崩塌。或许这不是坏事儿，因为你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也知道有些人不值得你付出。 既然内心世界崩塌了，就趁着这个机会重塑一个吧。总是付出的一方，在被爱这件事上手里没有主动权。如果我主动找你，那是因为你在我心中真的很重要。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不再主动找你了，那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在你心里到底重不重要。而且我已经觉察到你的不在乎、不重视和经常忘记我。主动和热情是消耗品，如果对方总是没有回应，我们总是得不到回报，会慢慢被消耗殆尽。而往往被消耗完这件事儿，并不是最可怕的，最令人绝望的是当我们不再主动、不再热情，那些曾经被你热情以待的人会反过来责问我们，你怎么变了？不是我变冷漠了，而是你对我太坏了。不是我变小气了，而是你对我从未大方过。不是我变绝情了，而是我看清了你的真实面目。对不起，我没变，而是我发现了你从来都是这么讨厌。爱情也好，友情也罢，总是这么磨人。有时候你明明知道某个人并不那么爱你，可总也是舍不得那个人。你就像走进了死胡同，身边的挚友告诉你要学会放下，才能有下一站幸福，可是你做不到。是那个人在你心里还是那么重要，你总抱着一丝希望，希望你在他心里有一席之地。别再为一张脸养一身伤。可是有的人对待对自己好的人就像对待玩具，总是新的更好玩。你在这样的关系里，你得不断证明自己有新鲜感，你对他有足够多的热情，可对方却不见得珍惜。你想改变他很难，但是改变自己却简单得多，选择不要做他的玩具。我向来擅长自我保护的方式是，一旦觉察对方冷淡的态度，我就会退避三舍，不会主动去捂热这段关系。这句话真的戳中了无数人的内心。曾经你的朋友圈里总有个人，他一更新你就忍不住兴奋，后来这样的感觉就越来越少了。有对象的你，你总是主动找他，但是他不回你信息，不主动和你说话，甚至和你聊着天儿，他就不见了，却能发现他在点赞别人的朋友圈，回复别人的留言。现在的你高冷了许多，佛系了很多，也冷淡了许多。环境没有改变你，曾经你在乎过的人改变了你。现在的你总是能轻易觉察别人冷漠的态度，一点点不在乎你，你就会特别敏感，你会下意识地躲避这段关系。不是不相信感情，而是怕再受伤害。主动捂热的感情总是冷得特别快，你吸走了我的热量，别怪我不热了。再想你也不会主动了，主动久了会很累，在乎久了会崩溃，沉默久了会受罪，想念久了会流泪。以后不会再轻易主动了，不会再去捂热谁了。人生漫漫，只想被人疼爱，时光清浅，只想不被亏欠。 你不要再做那个老去主动而总是换回冷漠的人了，请你对自己好一点。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他说无所谓，只要能在夜里发太完美，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等不到天黑，不敢凋谢的花蕾，绿叶在跟随刺痛的滋味，今后不再怕天明，我想只是害怕清醒。 之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 Aline 演唱的他说，我觉得真的在演唱这类情歌的声音里哈， Aline 真的是，我觉得张惠妹之后哈，她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10号周一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师弟，今天晚上的红人呢，我们到了1600， 叫梦梦， 676， 是 到了梦梦史梦梦同学， 姓史，姓史啊，历史的史，史梦梦同学， 对，史妹妹，史梦梦同学， 史梦梦妹妹是一个很漂亮的妹妹， 对，她让外场呢现在达到了81条哈。怎么说呢，这个毕竟经过2天，大家也知道天气寒冷啊，早睡的朋友比较多， 对， 这个我们非常理解啊。当然也不乏有一些，因为听说今天晚上的红人是个大美女啊，特地 来看来了呗， 哎呀，特意来看的，这位 Raining S SY 朋友， 这样那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对，很理解，很理解， 那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个都是正常的， 正常，很正常啊。理想一生呢，他说我也是刚停下来车，回家路上有你们陪伴真好，人家没有来看， 对， 大美女 没有，但是人的欲望可能就像下面这首歌唱的是一样的，他总会在一时期有一定的欲望，然后满足了以后他下一时期还有更大的欲望， 魔鬼， 对，这就是 The world is not enough， 世界永不够， Let's get it。全世界都不够， 全世界都不够你造的。The world is not enough， 来自 Garbage。Garbage 的歌好久没听了，所以选一首他们为007来谱曲的一首歌曲，就是这首《世界都不够》。 世界都不够，你还有什么呢？ 对啊，不够你弄的。那你真是你上天呗，对吧？你去占月亮去呗，是 把你能的啊。 是是的， 这位听友的名字要读起来可真得酝酿一下情绪哈。他的名字叫 碧影 二憨 J， 不怕黑鸭。黑鸭，我看的是 高中时候听的广播。哎呀，不小心暴露年纪了。谢谢你俩，十年未曾变过啊。再听起来还是当年的心情和不变的你们啊。 但是你名字可能变了、啊、 对，这怎么就是要是注册尹不二憨不怕黑都被注了吗？ 看来是 你这竞争这么激烈啊。 DJY 是必须加上才能注册成功的。 不过看起来就是一串像是特别的密码一样哈。 对， 我们现在要到史默默同学家里去做客了啊。今天呢他是红人，目前呢我们看到在微博的世界中显示他是1994年，哎呀，24岁的漂亮小姑娘哈。 是的， 他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455位人士啊，最新关注的是欧阳贝。然后我们再看看第一个人是沉默。哎呦哎呦，这个漂亮女听友没有关注我，所以我没有办法看到她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没关系啊、哎， 侄女儿就是孩子辈的人，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啊，经常是给我 不关注你了。 对，经常给我一种感触，这个都是就是我孩子辈的人了啊，90后嘛，20多20出头的这种啊，这个侄女儿什么的都是这种岁数的，所以现在他们也是要成家立业了，也是面临的这个问题了已经。 小西普你好，确实没有看过你的名字。他说断断续续听了将近9年的男左女右，第一次在这里留言，就是因为刚才那篇有点扎心的暖文章。 是啊，刚才还有很多朋友听了你那暖文章有感而言啊。 我就知道男左女右的听众啊，都是那种特别主动很热情。哎呀，痴情。 我是看了以后我没敢言语。 你这属于哎呀，就是怎么说呢， 我是被屏蔽了。对，就像你说的，我被屏蔽了， 就狠点心，不主动。 是是现在看一眼你模糊侧脸，这会不会是最后纪念，我凝视你而你凝视窗外的阴天，我想不透我们的 歌曲真的是太有范儿了。 对，好久没有听过麦当娜的歌曲了，这首歌就非常非常电子的啊，非常非常显示她年轻力量的啊。Die Another Day 送给大家。其实呢，唱这首歌的时候已经是年近，怎么说呢？那个时候还好啊，那个时候她应该是年近55啊。现在已经是60岁了， 因为他一直练瑜伽嘛，所以他的身体的整个形体啊，还有就是动作呀，都非常的呈现一种紧实、 对 年轻啊、节奏感还是那么的好。 现在是六十岁 老迈的感觉， 60岁的麦杰，看看怎么样啊？还能再唱多少年？我们等着。 是听他的歌曲就是。一耳朵就能感知得到这是他的风格哈， 是 包括在这首歌当中总会想起的那首就是 music 对吧 music 对 music 就是总会在里边听到 hey DJ 然后那种此起彼伏的调调哈。谢谢这个夜里啊突如其来的他的声音，有时候我们其实真的是情绪的动物哈，就是上一下呢就会因为某些事情弄得阴云密布的哈，然后突然之间啊这个阴云飘过去了，哎，这个太阳来了，就是它会让你立刻觉得被融化了。 对， 对吗？ 这个，所以人不太好修炼成，就是真的是，非常平和、非常圆润那种性格，都不可能的，因为人他还是。要不然得修身养性，修身养性修的是什么？其实修自己，你把自己给修成非常非常圆融的话，那是一个很高境界。一般来说不可能啊，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人无完人，我们都会有一些问题哈。但是就是在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大家的解决姿态啊，还有这个你们拿出的诚意有多少，这个很重要。如果说就是当你啊觉得什么事情都尝试去做了，比如说有人会说，哎，你去哎吃点东西啊，你逛逛街啊，你听听音乐， 是啊， 你发现这些东西都没有效果的时候， 这些东西也是改变你性格好坏的一个辅助作用吧。 就像 Q 天真的遐想 X 这位朋友说， 他真的失眠很久了， 对， 他每次失眠的时候都会来听我们的节目，然后说只有听这档节目才能让他的内心安静下来。 哦，是吗？ 他作为一个医学生啊，感觉这真的比、他觉得对他而言啊，比心理医生的效果好多了。 那你是会自己，简单的说你是会活着，会自己调剂自己，并不是说我们这节目有多么多么的心理疗程，只不过你挑中了自己喜欢的那个东西，挑中自己喜欢待着两个小时的这么一间屋子，你就能调剂自己。 你知道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什么吗？比如他现在如果他看一个影片，他追一个综艺节目，他都静不下来，他都没有办法让自己的状态就融进其中。 对， 说明就是那个东西没有吸到他。 我也有很多时间，很多年啊，我不能被一个影片全程的呈现下来，我看完完整整看完，不是因为说、 你是老气戏是吗？ 不是因为孩子对气戏，不是因为孩子那个忽然打岔闹啊，这些我都可以屏蔽，都可以，不是，这不是问题。 那是因为不是会员。 真的是好电影现在也太少了。 对， 让我能真的安静下来，就是特别感兴趣的看完的那种电影太少了已经。 哎，我昨天哈、特别想看一部电影，之所以早睡呢，就是因为我看一部电影啊，刚看了一会儿，他告诉我你不是会员。 我不是挑剔。 哎，我就发现我的朋友怎么不是会员了呢？啊，我一直用他的那个会员嘛， 到期了， 怎么不是会员了呢？ 没续费的。 然后我昨天晚上就早睡了，就没有看成那部电影。 挺好，也挺好。 对对，我当时也这么想的，不过心里总是留一个，我要不要续费呢？我要不要自己办个那个卡呢？我跟你讲啊，在这点上，我是真的觉得自己一旦哈。你知道就是所有的这种网站它也深谙你的心，对吧？ 它就是知道你心里是什么样的呀。 对，它比如说什么电影都要 VIP 先看， 对 吧？ 对， 然后 VIP 又省广告啊，等等等等，它就是让你能够花钱啊，让自己的速度啊就掌握的东西越来越多。 其实花的不多，那钱是小数，只不过你精力可能会 对，你会大把大把的时间都在耗在那个上面了， 是，你就会投入进去。 对对， 就像你原来你恨不得满街买盘追剧是那个年代。 对对对，所以我就蹭朋友的这个， 哎，能蹭着是额外的收获。 怎么叫朋友不续费了呢？ 这是那个，这是他本分。你能蹭着，你这额外的收成。 现在很多网站都已经查出来了，他不让你那个，你一旦有人跟他共享这个，他会告诉。然后或者说他不会允许那么多人都共享一个号了， 他不喜欢你们这种 霸，谁愿意这样啊，对吧？ 霸着一个号来， 但是 分他的流量。 我们收音机啊，我们广播呢就真的不会说，哎，你怎么不自己买台收音机听啊？你干嘛蹭你邻居的收音机听啊？你干嘛蹭你那个同事友的听啊？我们觉得啊，一台收音机人来了就行，对不对？ 一台收音机能搞定的事情就不要聊。 对， 没有什么是一台收音机搞不定的事情。 如果不是， 你就两台呗。 朋友，我当你一世朋友，奇怪过去再不堪回首，怀缅事事其实还有。朋友，你试过将我营过把我批斗，无法再与你交心联手，毕竟难得有过最佳损友。从前共你促膝把酒倾通宵都不够，我有痛快过你有没有？很多东西今生只可给你保守至到永久，别人如何明白透？实实在在踏入过我宇宙，即使相处到有个裂口，命运决定了以后再没法聚头，但说过去却那样厚。问我有没有，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藉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是我敌友，已没法望透，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生死之交当天不知罕有，到你变节了自觉未够，多想一天彼此都不追究，

就是再冷也是一把冷水脸凉水脸才能给激活，才能给再重新给精神回来。 这个呢就要看各位， 冬天呀确实很难受啊。 对，所以在冬天男左女右萧条点哈，没人听一点我们是可以接受的，对吧？ 好事情。 但是夏天你们不要忘了我们。 好现象。 等你刷野撸串喝啤酒的时候啊， 陪你刷野陪你飞， 还记得我们 陪你撸串陪你撸串陪你飞， 这样一档老节目啊，拖着老麦的身体，陪你继续在夜里 除非会冬眠，思念才会停歇，像只蝴蝶最怕转换季节，爱你的每一天怕你有点怀念，黑了眼圈圈不住你心愿，想放弃，我爱你，终究不愿失去你，静下情绪，让呼吸有点持续，说服自己，尽力改变结局，在你和我之间之间的距离不会太远，在你和我之间就让电连成一线，愿你能感觉到爱你的每一天，像只蝴蝶最怕转换季节，爱你的每一天怕你有点怀念，黑了眼圈圈不住你心愿，不能忘记又不想放弃，我爱你终究不愿失去你，静下情绪，让呼吸有点持续，说服自己，尽力改变结局，在你和我之间，其实的刹那一点，在心和心之间的距离。 Happiness 来自香丽，这首歌叫做 Happiness， 一种 快乐快乐 情感慢感哈，非常着急，有很多这个时间不够了啊，我要好好的去 happy 的那种感觉啊。 Happiness， 确实我们在今天12月10号，2018年的12月10号，真的是最后的尾声部分了，有点这个情感慢感哈，而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其实已经开始有很多人在做2018的总结了。我今天早上起床哈，一打开朋友圈，然后铺天盖地的就是2018年很辛苦， 年终总结、 对，然后整个那个调子啊，就哎让我觉得哎呀好压抑啊，然后我就今天都没有看。 每年都有那小漫画嘛，说2017给自己弄的，我这是2017一个、一个就是非常 惨烈哈， 哎，非常张牙舞爪的，然后这是2018，一个就更张牙舞爪，然后终于来一个2019，是一个特别和蔼的那么一个动画形象，然后呼噜呼噜你脑袋、然后你就有希望了吗？就是明年啊会好一些，结果他给你来一烧鸡大窝脖，哎，砰，就撂倒在地上。 我不知道大家的这个一年的从1月到12月自己的状态是不是起伏很大哈，但是我周遭有很多朋友确实在12月的这个情绪起伏是最大的，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辛苦忙碌一年了啊、年初的一些愿望啊一些想法呀可能没有按照自己的这个既定计划行进哈，可能现在要差很多，难免会有失落。 那你再过一周再说呗。 对， 这个韩立都跟你们说了，再过一周是最稳妥的。再做什么决定，一周以后再说。 我真的觉得哈，如果压抑很久，这件事情让你真的不愉快， 忘了他吧。 忘这种情况已经做不到的时候呢，就不如想办法去正面面对它，不要逃避啊。就是哪怕是最惨烈的结果，但是自己去面对它。对吧，我承认我愿赌服输啊，这件事情我能力不够，我做不到、 你就是过不去了、 这个可能也跟自己的内心强大与否有关联哈。 是， 不要这个勉强、 觉得实在是就必须把这病给治好了， 过不下去了 你才能过新年的话、那你干脆在新年之前你把这病治好点。 不过开心的是这一年终究还是有很多开心快乐的事情发生， 那是 对吧？ 夏天看了 这个 世界杯 呀，对，我也觉得对于2018来说 我不亏呀，对吗？喝了多少啤酒、小龙虾跟世界杯呀？ 用全部时间陪在你身旁，想把所有浪漫都为你上演， 想让你很快。烦恼全部承担，想把所有承诺都一一去实现， 想带你去看海，湛蓝的天空，纯白色的帆， 想带你走过地球每个角落，种下那不老的誓言，你的一颦一笑心跳，夜空的星在舞蹈，瞄着一点一点，感觉好缓慢，何时占据你世界， 占据我的世界， 你的一举一动都让我看懂，那是心底的感动， 心底的感动， 请再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来与我相依相伴，爱如此简单。把所有承诺都一一去实现， 想把我们的故事刻画在那白桦树的叶， 想把爱投影在那天空海阔，闪耀成最美的画面，你的一颦一笑牵动我心跳， 心在舞蹈， 瞄着一点一点，感觉好缓慢。 我们爱情的路永远被祝福温馨一点点上演， 一点点上演， 直到那么一天沧海变桑田，还有我们的传言，你独特的味道对我的拥抱让我深深的迷恋， I got food. Zay, I see. 起来，这就是 Chat Out 的风格， Chat Out 的功能。这首歌来自 Kimbo Kimbra， 名字叫做 Raise the Death。其实 Dead， 有的时候也并不是很可怕、很 horror 的一个名词，就是尤其是 Raise the Death， 就是更升华了它的意义，就是说。死亡升华啊，这首歌曲叫做死亡升华，那么升华到 别翻译了 另外的一个 高度。刚才我就想说，其实这个单词是听上去还蛮让人觉得就是挺 两黄牌的， 对，挺悲凉的。因为夜已经很深了，红人史梦梦同学非常感谢你，他自己也在最后呢发表心情的感慨，他说1676， 哎呦嚯，那个哭了都 很开心。如果时光回到两年前的元旦，不是两年前，是四年前、 那是四年前。 他说，你的新书签售会我一定会去，但时光一去不复返，期待下一次新书签售。我真的写完这一本，我感觉自己已经疯掉了。 你老写老写，这就不疯了。 但是我答应大家了， 习惯性疯狂。 2019年，我将开一个。因为现在自媒体是不是已经没有那么热了，对吗？我要开一个只是为了让你能够找到我，永远不会走散，我们可以有一个地方聊天的，不在乎流量，不在乎点击率的自媒体，好吗？我将会亲自来书写。 你自己开书屋多好。 不，我没能力、 开酒吧什么的， 能力有限公司的，只能这个五个小文弄个小墨哈。有一个，即便有一天我退休了，你到那里还会找到我，有那么一个角落。你知道曾经有一个声音陪伴过你很多年，他现在老了，他可能不能在电波中继续陪你的时候，请到那里。 你看看，越说越悲凉了。 你刚才那歌就够吓人的了啊！ 我那 Raise the Dead。 OK， 在这首张信哲翻唱的《遇见》中啊，因为他谈到我那本书了嘛，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愿我们等的人都不会在太远的地方，快来啦！ 谢谢今天的红人是梦梦，晚安。对吧， 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多的时候，思考的问题考虑清楚的时候，可能工作任务完成得更好，工作的过程更顺利，身心都是很愉快的。